茫茫的人海里拥挤，何处寻找你？想念你，今夜里月色朦胧，我独自徘徊在街茫茫的人海里拥挤，何处寻找你？纵然你离我远去，深深地留在心里，多年希望想得到你，可是你在哪里？却深深留在心里，多年希望想得到你，可是你在哪里？